人脑袋空白了。确实这个问题也是让人不好作答呀。但是虽然我抛出这个问题让人不好作答，可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是很让人有的说的。 哦，我想起来，我刚刚想说的是一盏茶的时间。 哦，幸好你没有说一炷香的时间。 那真的跟不上节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你走过最长的一条路是去哪里？ 嗯，去向何方？哈， 对，嗯，就我觉得我印象中走过最长的路应该是，特别饿、特别饿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 哦， 或者特别饿的时候，当时上学的时候从。上课的地方到食堂的那条路， 所以就都是特别饿的时候。所以啊，你看啊， 哎，还真是 这个所谓的这最长的一条路，不一定是说地理上的长度有多长， 对， 可能就是我们心里边那种觉得它漫长、漫长 的心路，非常长的心路。 没错，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欢迎各位随时来聊。 刚刚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走过最长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嗯， 其实真的最近太热了。 对，最近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天气有多热。 对，就你就找遍全世界的话题，发现大，嗯，这是大家的共同话题， 没错， 天南海北的共同话题。 是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说热的事儿。 嗯， 来看看外国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啊。 嗯， 这个外国朋友们都说太热了，我要回家， 回老家。 来看看这位来自越南的上海的在读博士，这位学生叫做陈博孝。 嗯， 他说虽然常在暑假的时候回国，但是他在中国度过的少数几个夏天，还是让他对中国夏天的炎热印象很深刻的。他感叹到呢，中国的夏天是非常热的，有时候比越南还要热，尤其是在温度接近40度的时候。他还记得曾经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过被放在马路上的生猪肉很快就被烤熟了。 哎， 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呢，在一些国家在大众的认识中是要比中国热的，比如说像非洲啊，还有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嗯， 但是呢，与来自越南的陈博孝一样，不少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外国人依然是折服于中国夏季的高温， 是的， 觉得无可奈何。 没错。 嗯， 那么从7月12号第三伏天的第一天开始，那么多个城市的这个高温天气就开始持续了。中央气象台呢也是连续的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根据报道，那么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最近也是发布榜单了，公布了中国夏季炎热城市的一个情况。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者是直辖市分别是，您听好了，有没有您这个 所在 的 城市？ 对，像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哦，这不是我今年的旅行计划吗？太尴尬了。 你怎么那么幸运呢？一个也没有绕开好吗？好吧，因为确实全国大面积的地方都是很炎热呀，没有办法， 太多了。 对，那么排在前列的像重庆、福州、杭州、南昌被称为了是新的四大火炉。公众呢也是以往熟知的像武汉、南京这些传统火炉城市，虽然依然在名单里边，但是都已经不是四强之列了，就是已经有后来者居上了。 真的，以前说的四强现在看来都被超越了。 没错。 来看看有关的研究表明呢，最近的十几年来中国北方许多城市升温是更快的，北京也是难逆势而行啊。 嗯， 那近日呢大家都感受到了，已经开启了这个烧烤模式了啊。 是的，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也是继续的会是高温比较闷热的天气。 嗯， 来看看还是来自外国朋友的一些跟外国朋友的一些交流啊。 嗯， 中国热还是越南热还是泰国热呢？来看这位留学生说，中国的夏天基本是从6月到8月的，而越南的夏天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底。虽然中国的夏天时间短，但是炎热的程度是不逊于越南的，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是36度，但是在上海呢会比越南感觉更热，因为上海是大城市，你感觉混凝土啊，高楼林立，那空调与汽车都会排放大量的热量嘛。 是， 所以说要感觉比他的老家还要热一些。 还有这位泰国的留学生他呢也是 经常 我本来也想装作自己会泰语的样子，实在是不会啊。人家呢也是觉得中国的夏天非常热，尽管泰国的气温呢可能会更高。这姑娘解释说了，说呢泰国四季如夏，身体已经适应高温高气温了，所以即使气温上升她也不会感觉到不适。 而且呢在最热的时候也会有泼水节这样的消暑的一个佳节，让人感到清凉。 嗯， 但是中国呀确实是四季分明，从春转夏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气温骤然的升高，身体一时还是很难适应的啊。这个中国的夏天雨水也很多，就像那位越南的同学说的，那么在上海2到3周持续降雨的梅雨季节让他也会感觉到更不舒服，因为房间和衣服都会很潮湿。 嗯 啊，但是呢像刚刚那位泰国的女同学，她呢是很喜欢雨天，喜欢雨天能够驱散高温带来的闷热感。她说我早就准备好一把超级大伞，这样就不用担心出门的时候被淋湿了。 嗯，我以为她喜欢淋雨是因为想到自己家乡的泼水节。 可能也有关系吧。 哎，确实听上海的朋友说，他说一到这个梅雨季节就是比谁内衣内裤多的时候，因为全部都干不了啊，就是谁的存货比较多。 所以北方人啊真的是无法想象就是那种潮湿连续潮湿的天气，有点受不了。 对，这样想想的话在北方还是要觉得有一点幸运啊。 嗯，我还是喜欢四季分明的感觉。 来看看有没有比非洲更热呢。那来自牙买加的中国传媒大学的留学生就说了，北京的夏天更热更潮湿，他说牙买加周边都是海，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吹到海风的。那么也是根据一些报道啊，一位来自刚果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说，他的家乡布拉查维尔呢正值雨季，夜晚气温最多也就15度到16度，白天最高温也就是22度左右。那另外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则说，哎，在中国确实是感觉夏天要更闷一些啊。 嗯， 因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曾经去过非洲最热的国家之一，叫做吉布提，他这个名字。 继续啊。 他认为虽然吉布提的气温高，但是空气干燥，早晚的温差大，还是要感觉比他所在的武汉要凉快一些。 哎呀，你看看都不及咱们现在这个火炉城市之一啊。嗯， 对。 然后这个华中师范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也表示了，说这个非洲跨越南北半球比较多的范围，气候类型也是很丰富，有些地方呢比较凉快并不奇怪。而且非洲以高原为主，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都在800米到1000多米，有利于降低气温。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些外国人是怎么避暑的吧。 嗯， 见招拆招啊。 在2015年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刚刚那位留学生啊也是难以理解许多中国的女生在晴朗的夏日会打伞。 是， 那么但是在中国度过2个酷暑之后，他就明白中国女生是用雨伞防晒保护皮肤不被晒黑。他说呢，好在用电成本相对于还比较好，所以开空调的费用还可以承受，一到室内就凉快多了。 嗯， 那刚刚那位来自越南的留学生也是说，觉得上海的空调很普及啊，公共交通、学校还有家中都是有空调的。他说所以呢我就尽量避免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外出。 哎，没错， 好长的一个区间呀。 对， 嗯， 还有这位刚果的留学生也说了，一直是开着空调，那室内保持温度在26摄氏度。他说早知道会这么热我真的回国避暑了，但是一来一回要花10000多块钱呢，所以呢 是 还是不划算。 嗯， 就还是在北京这个啊热着吧。 嗯， 那么在中国的那位泰国留学生，他常用的避暑办法就是多次的这个冲凉水澡，多喝水，吃解暑的水果，像西瓜。他还利用暑假的时间去江南一带的古镇，因为古镇里边有很多园林、小河，也算是避暑圣地。那么看着小桥流水人家在夕阳之下吃着西瓜，中国的夏天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嗯， 还是入乡随俗了。 对， 嗯， 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好，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心态啊。 没错， 比如我们在北方，我们就想虽然很热，但是我们不潮湿啊。然后南方的朋友就可以想，就想虽然很热，但是我们不干燥啊， 我们下雨啊。对啊，哎呀，被你说的我都信了。 所以不管有多热，希望大家用一个比较快乐的心态去度过吧。 没错。嗯， 继续来看吧。 嗯，来看，这是上海的商场出现了老公休息舱，可以玩游戏。最近呢，这个上海的某商场里边出现了一款叫老公休息舱。这个休息舱呢是用玻璃幕墙隔离的一个小包厢，里边安装了像电竞游戏专用的舒适座椅、显示屏、电脑以及游戏手柄等等设备。但是被游戏玩家这些老公们吐槽说了，设施还不够完善，空间比较封闭，没有空调，我宁可陪老婆逛街。这是多关键的一点，居然没有空调。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哦、想玩游戏 陪老婆逛街， 想玩游戏又想陪老婆出来，你还有那么多挑剔哈。 就是啊，嗯、还是要乖乖去陪着逛街。 是的， 再来看一条吧。 哎， 看这位小伙子啊，也是醉了啊。 是啊， 这位小伙子叫做翟先生，他在贵州贵阳的一处鬼屋里面玩耍，应该是现在很多那种游戏的鬼屋。嗯、 对对对， 因为里面太黑了。他就误拽住一位鬼的手，以为是他的妹妹，一路紧紧的护在后面，最后回头才发现竟然是扮鬼的那个演员、 嗯、 吓得他坐在了地上，翟先生说鬼也被他拉懵了， 是 说先生先生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你看那个视频了吧，当时笑死了，他是那个视频里边是这个就这个翟先生啊、 嗯、 他拉着那个鬼然后很坚定的往外走， 然后呢 然后那个鬼的扮相那个扮演者啊，他是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头套， 嗯， 然后是一个就是还挺狰狞的一个面具、嗯、然后可是一脸呆萌的跟着他就出来了， 羞羞打就跟着要走 了、哎、对啊对啊，说想不到在这个游戏里边还有人牵我的手，笑死了， 是这种画风吗？ 没错没错。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走过最长的一段路是什么样的路啊、嗯、一首张惠妹的歌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凉快。 铅笔等月儿啊。 一首一想到你呀、啊嗯、我在想各位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会不会想说 嗯， 我们走过最长的一条路就是你们节目的这个套路抛出一个话题然后呢让我们发送微信到 YJTP 九八六， 有可能 是不是哎呀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恭候各位啊 但是绝对是一条通往快乐的路、 嗯、没错嗯，交流出来把自己心里面想的事情说出来多开心呐、啊看看这位朋友吧，叫刘岩，他说呢，确实是因为当时就是要小便很着急，然后去往厕所，感觉这条路是如此的漫长。其实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你到了，就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发现这个路口有人在排队，你还得等着。 而且前面少说也得有个五七八个人 啊、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借此机会再跟好朋友们再说一下， 嗯、是 以后发这个互动的时候， 嗯， 一定要注意，就是措辞再严谨一点， 哎， 因为袁姐是特别，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很认真的人，他会绞尽脑汁的把大家说的比较直白的话改一下，然后再用那种小尴尬的表情出来。 因为这个朋友遇到的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很急的时候去厕所的路哈、 可是不要说你没有遇到过， 一定有啊，每个人都遇到过， 没错。 看这位叫韩的朋友，他说他心里去往他心里的那条路， 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不管你走了多长时间，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你去他心里干嘛嘞？差不多就行了，不要要求太高嘛。 人家好容易走进去了，又被你泼冷水， 又没有说的走出来了。 对对对，又想走回来了，走回头路了。 嗯，来看这位叫九宇的朋友说， 嗯， 夏天的大太阳的，从食堂到寝室，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开场的时候，淼淼也说了，他在饿的时候去食堂的路是最漫长的。哎呀。 而且也是要排队到那儿，发现啊， 对对对， 好挤的时候， 到了食堂发现也不是像你想的那么顺利啊。 嗯 嗯，还有呢，这位叫八宝的朋友说，他说我不想跟他结婚，就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我也不想他能爱我，我只是想他能够喜欢我，我不想他心里有我，我只是想他偶尔想起我的时候嘴角会上扬。你要不要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啊？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就是都没有，就是对方也没有一个女朋友，是吧，没有一个对象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呢？ 对，而且其实他这样，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纠结啊，一定会影响到别人。 对对对，嗯， 让我都不禁的联想到，你是第一位朋友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他想走进你的心里，你这个心里弯弯绕绕的套路太深啊。 没错，没错， 是吧？嗯，来看看这位朋友吧。说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他却抛开我，然后眼看着喜欢另外一个人，变了模样了，再也找不到他，也追不上他。 哇，原来大家都是往心路这个方向去想的哈， 对，大家都好文艺啊。 对啊对啊， 但是把我刚说食堂的事儿忘了吧，显得我这 就太通俗太直白， 哎，太没意思了。哎， 其实我倒想看一看，真的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些很长的路值得去走一走的哈。 嗯， 开思谷他说呢，他说最远的路就是走进父母心里的那条路。他说我也知道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很累很辛苦， 嗯，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也是怕我心疼。有时候呢想给他们买东西，可是钱又不是自己挣的，买的心里边也不踏实。很多时候我学习其实也挺辛苦的，也有很多想不开的事情，但是我怕他们担心，于是呢就这样会跟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我就会觉得真的走进他们心里也是一条漫长的路。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孩子的心声。 是， 有的时候啊，可能就父母不想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对， 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想，孩子是想跟你分担一点的。 没错， 就是，我觉得还适量的分担一点，他们可能会反而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所以也就是说到孩子和子女和父母的沟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哈。 对， 你应该让他们觉得我们眼中的这个孩子，其实他已经长大了。 嗯嗯嗯嗯。邱小黎也说到了，说我走过最长的路莫过于你的套路。哎， 也是走在套路上啊。还有呢，我看到这个叫霍尔黑佑的朋友，他说，哎呀，我的心门将为那个想走进我心里的人敞开 啊。 哎呀， 不错不错。他是在等着别人走向他的路。 对对对对对。 摆渡人说了，单车去西藏， 这个真是了不起啊，一项壮举。 真的是，这是我可能这辈子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 对， 因为不会骑单车。开玩笑， 我想你至少挑战一下啊。 真的，这样想想的话，还是有很多就是现实中的路也特觉得 没错 特别长。比如说小时候考体育，什么800米、1000米啊。 嗯， 怎么还没跑完？ 还有啊，比如说咱们早晨上早班时候，从家到单位的这条路，真的觉得比平时要漫长很多。 对，尤其有的时候碰到堵车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多的急，会在一起， 想让 各种急， 先让我自己的车，然后弹出翅膀飞起来，直接飞越来。 对，然后自己就先吓晕了。来看小黑麦说，去上学，走了十好几年了，还在走。 求学之路啊，这是漫漫长路。 哎，真的，你好像什么时候想起来在哪？我在上学的路上。 对对对。 哎，那想想上班也一样啊。 啊， 你在干嘛？我在 上班的路上。 我在下班的路上。 哎，要这样简单区分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和放学的路上。如果不在学校的话，那可能就是在这两条路上。 对。 那么上班之后呢，真的就是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可能就是在上班和下班的路上。对于很多就是单位路途也比较遥远的朋友来说， 对，我觉得咱们这个总结是特别有意义的。简单的这样划分一下人生还是特别的简单， 特别有意义哈，掰开了揉碎了就那么点事儿。哎呀，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走过最长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歌吧。 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镜子方向看见经纬一幅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I feel so Yes, so so sorry, so so so Colorado, yo Argentino, yo Sacramento, yo Fortissimo, yo Don't say that told you 说那是说那从今来后我一切的都没有。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啊， 嗯， 看一看重庆，怎么说到的城市都觉得很热呢？ 是啊， 重庆比脸还要大的馒头，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尝一尝？ 嗯， 大馒头。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 是， 但是比脸还要大的馒头，你吃过吗？ 那确定不是一张饼， 大饼脸啊！ 是啊， 近日在重庆涪陵的红酒小镇的一个食品店出售的巨型馒头，吸引了不少群众的眼球啊，纷纷是前来购买。据了解，这种巨型的馒头总重是3斤，比成年人的脸还要大。 嗯， 那么价格呢是6块钱一个。网友说吃这种馒头显脸小啊， 就把脸埋进馒头里还觉得富富有余呢。哎呀，也是挺有意思。 嗯， 来看，这是厉害的一件事情哈。这个男生啊，靠折纸的自己的这个能力哈， 嗯， 降了60分被大学录取了。您以为折纸只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吗？今年山东实验中学的这位学生叫孙洪涛，他呢是以折纸特长征服了自主招生的考官，获得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模拟投档线降低60分录取这样的一个资格。父亲也说了，说呢本来是觉得孩子折纸能少玩电脑，没想到折纸还能折出新花样。 嗯， 我这新闻我还真看了，人家这还真不简单，是折纸。 嗯，对， 这里边有什么好多的什么原理呀，什么， 嗯， 什么在里边，就是孩子能够投入其中，其实是很好的锻炼。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降60分真的不是小事儿啊。 是啊， 60分啊， 哎呀， 而且我看到他折的纸都非常立体。 对对对， 栩栩如生的啊。来看看中国的共享单车啊，首次到了英国。 嗯， 这个外国朋友都是非常的欢迎啊。 是 啊，近日呢，中国的共享单车正式登陆了英国的曼彻斯特，曼城人是激动不已，立刻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一大波的这个炫车的浪潮。而在物价高涨的英国，中国共享单车这回给的价格也是十分的优惠的，30分钟内只需要50便士，这也是许多英国人点赞的主要原因之一。 嗯，只要你好好的善加利用它，不伤害它，这， 嗯， 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我们生活的一个选择。 是， 嗯。再来说一下，哎呀，开心麻花一说起来，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喜剧品质的保证啊。 是， 嗯，这个开心麻花的第三部电影叫《羞羞的铁拳》，首款预告。开心麻花继《夏洛特烦恼》还有《驴得水》之后的第三部喜剧，除了黄金三人组，包括艾伦、玛丽和沈腾之外呢，据说这个《夏洛特烦恼》原班的，人马大概有10多位主演还会回归。预告片里边没有透露故事的剧情，但是肯定是笑点十足的。预计呢将在9月30号国庆档上映，真是让很多人都着急啊，就想日子过得快一点。 嗯，真的是每出一部都是精品啊。 是的，是的。 来继续来看，中国的护照含金量又涨了。那乌拉圭的商务签证已经延长至10年了。乌拉圭驻华大使馆12号呢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乌拉圭的内政部部长爱德华也是表示，那么对华的商务签证有效期将从5年延长至10年。此外呢，有条件免签将扩大至持有根生国家有效签证的中国游客，那么为中国旅行团提供签证的便利，还将免去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费。 嗯。 含金量又涨了， 是 是是。 嗯，再看暑假怎么看孩子，这个可能有40%以上的父母啊选择要装探头了。这个孩子们暑期已久，期盼已久的暑假终于到了，但是呢很多家长尤其是上班族的父母们确实是很发愁，休息在家里边的孩子那到底谁来照顾，还是放回老家呢还是留在身边。针对暑假孩子何去何留的问题呢，有一项网络调查也显示，40%孩子不在父母身边过暑假，与孩子分开之后，30%网友会选择靠远程智能摄像机的方式来掌握孩子的情况。40%网友认为暑假有必要安装摄像机，方便随时随地了解孩子动态，高科技都用上了。 是，那调查显示呢，只有不到60%的网友表示会和平常一样把孩子留在身边照顾，送孩子回老家到长辈家居住和送孩子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占比呢是40%左右。 嗯， 那每次放假都要考虑孩子去哪儿的问题，因为平常呢都是爸妈啊帮我们带孩子。那么有小福的留言表示呢，每天上班爸妈也是跟上班一样的按时接送孩子啊，按时做饭啊，现在放假了，他们其实也是想放个假回老家去看看的，所以假期基本上是和爸妈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了。 嗯， 那暑假把孩子送到外地长辈家里，其实是很多父母成本最低的选择，但是这个方式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缺少了很多的亲子机会，父母呢也是很难的及时的了解到孩子的动态，知道孩子的假期生活。网友佳佳也是表示，假期呢我们更像是留守家长，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比较担心孩子的自制力差，没人督促写作业这些的，估计整个假期都要放飞了。 是的，那假期孩子不在身边，如何随时来掌握孩子的动态呢？近六成的这个父母啊，也是以打电话的方式了解孩子的情况，以软件视频聊天的方式随时了解孩子的动态，这个呢大概是占到了40%。其中呢，选择安装智能摄像机的网友呢是30%多，另外还有10%几的这个网友是选择其他的视频沟通方式。总之呢，还是希望能够，虽然可能实际见不到面，但是还是希望远程能够了解孩子的情况。调查结果也显示了，说很多家长表示他们更倾向于在通过电话沟通的同时搭配安装智能摄像机，多渠道来联系。那么严女士告诉记者，她说我们专门买了一台智能摄像机，现在呢暑假孩子放假去外地姥姥家了，索性就让孩子带上一起去了，这样我们想孩子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那专家也是提醒啊，说呢摄像机也是要巧用，很多家长出于关心，安装摄像机之后习惯性的随时随地去监控孩子，很容易引起孩子反感的。建议呢各位家长日常要帮助孩子养成合理安排时间这样的好习惯，不要让摄像机成为了监视机。确实孩子其实他也会有逆反的，老是你又不在我身边，可是你还想远程的遥控我，这好像也是不开心。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比如说按一个智能摄像机这种的， 是 好像更多的还是要为了保护安全，还是不要运用到想跟他沟通上面吧，这种沟通是不对等的呀。 孩子在家里玩得正开心呢，突然 传来一阵 电脑里传来一个声音， 对，该去写作业了。会感觉自己 吓了一跳， 没有隐私。 对对对， 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也是现在朋友遇到的问题，就是有关珠宝鉴定方面的。一说好像 怎么了， 很高大上啊。 是啊是啊， 但是我们说的这事儿并不高大上。那购买这个珠宝玉石遇上假证书的情况其实是并不罕见的，不过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造假的手法，伪造者呢会利用假网站的链接去迷惑消费者，只要受害人扫描假证书上的二维码，就会跳转到一个显示有商品详情的山寨的网站。那记者也是调查发现啊，某宝等电商网站上是有商家那么假借代办鉴定证书服务去提供伪造鉴定证书的业务的，其原理同样是通过假网站的链接去配合造假。不少的质检机构也是表示都曾经遭遇过被假网站冒充，虽然已经报案了，但是效果却不太明显。 最近呢在北京潘家园从事珠宝玉石生意的这位安先生，他也是向记者反映了，他说最近一位老年的顾客带着店里边几件从某处流动摊位上买来的饰品，其中有两件是琥珀蜜蜡饰品，附有北大宝石鉴定中心证书。不过呢安先生很快识别出来了，这位老人家带来的这个吊坠和手串都是用塑料造出来的仿制品，就明显是假货。安先生说了，说真的蜜蜡呢主要成分是松树油脂，纹路呢呈现是流淌状的，而这几块蜜蜡的纹路啊呈现的是搅动状，是塑料制品。此外呢安先生还介绍说，老太太买蜜蜡的时候还附带了一份证书，那这个证书呢也是伪造的。假的证书除了上面珠宝的图片看起来很模糊之外，扫描这些证书上的二维码跳出来的网站也和官网上显示的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安先生就向记者提供了真假两种北大宝石鉴定中心证书，其中的一份扫描真正证书上的二维码，页面呢会直接进入到北大宝石鉴定中心的官网，链接显示证书的详情以及呢被查询的次数，而扫描这个伪造证书上的二维码，同样进入的是一个名为北大宝石鉴定中心的网站，但是并没有显示证书的详情，而是提示输入证书授权编码和验证码来查询。记者也是尝试在这样的网站上输入了假证书的授权编码和验证码，页面呢 成功的跳转显示了证书的详情。不过记者随后呢在官网上输入同样的信息查询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只要你认真的去鉴别一下还是能够发现问题的。 对，它是通过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改变， 对， 哎，把这个域名扩充一下或者是减掉几个字母， 而且 然后这样去伪造一个山寨的网站。 对，而且照他形容的这样的话呢， 嗯， 我像我这种不了解情况的，我可能还会以为那个假的好像更真实。 对对对 对， 因为假的需要我提供这证书上的编码啊， 是 输入密码之后才能查询， 嗯， 而真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反而让我不相信了。 是，来看一下，业内人士是表示，翡翠和蜜蜡成为了假证的重灾区。北大宝石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现在出现这个假证书的珠宝玉石几乎都是蜜蜡和翡翠，蜜蜡其实是更多一些的。 嗯， 而国家珠宝玉石质检监督检验中心的云南实验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介绍说，一般年纪较大的老人比较容易相信购买到附带假证书的商品，因为觉得只要带证书的东西似乎是更加有保证啊。 嗯， 那景点的正规旅游店售卖的商品呢，大部分在质检机构做过证书，应该是问题不大的。该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他们遇到的假证书主要是来源于比如像花鸟市场啊，古玩市场啊，也包括一些消费者会去国外旅游带回来，那比如说人工合成的红宝石。那不过呢，现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在提高，会自行把这个商品送到质检机构去检测。 没错。 那安先生说，也是说啊，就北京潘家园市场而言呢，目前呢对伪造假证的经营者打击力度还是继续在加大的，如果发现一次，店铺是不能再开业的。 哎， 所以说大家就是购买的时候要擦亮眼睛吧。 是的是的， 嗯， 不要听信了，尤其你要看一下你购买的渠道，你本身就在地摊上，然后你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的，你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啊。 没错。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自己走过最长的路是在哪里。 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依然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 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生活。 是一首来自李荣浩的《边走边唱》。 嗯， 大家在去往哪里的路上也可以边走边唱。 是的，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说一说自己走过最长的路是要去哪里。 嗯，看看各位怎么说的啊。 嗯啊，哎， 待会儿有朋友留言说你们俩的语气词未免太多， 尤其是我。哎呀，为了缓解尴尬，来看这位叫阿欣姐说，上下班前行的路又黑又孤独。 哦，哎， 就是上班又特别早， 对，早出晚归 的，然后下班又，哎呀，真是好辛苦。 对，看着照片，我们真的还替她捏一把汗啊。就是如果是单身女性的话，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真的要注意安全哈。 是， 还有这位叫1998的朋友，他说呢，自己面对的别人帮不上忙的路，那才是真正最长的路。说的感觉我们今天这话题又高大上了。很有道理吧？ 对对对，我相信到最后又有几位朋友会做出特别精彩的那种总结。 升华， 对，升华。蓝鸭说，数学老师的心理完全读不懂他的套路。我跟那个数学老师、化学老师、物理老师、生物老师、地理老师，这也不太多，就五个科目老师，从来没有建立起默契。 嗯，就因为我，你像我吧，我反思一下，我当年也从来没有想过去走进他们的心里。所以导致这么多年了一直都不开窍。 怎么猜也猜不透、啊、 对对对。 嗯， 老师的心思你别猜了。 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是的。嗯， 要唱出来了。 对啊。 嗯，胖三金说爬山的路。 难怪你起这个名字，看来你真的需要多锻炼了。 嗯， 还有呢，这位叫杰的种子，他说14年前，傻傻的我背上了书包，走上了上学这条，目前看来还没有看到曙光的不归路，至今还没有回头过。那你就一往无前呀，总能够读出来嘛。 对，我真的是觉得上学这件事儿是大家都差不多， 对对对， 可能多的也就多读个6-7年而已。 哎呀， 是吧？ 对，学海无涯，希望你越挫越勇啊。 嗯，来看野生的孤傲。哎呀，提到了他的名字，看到他的内容又后悔点名。 为什么？ 他写的是一句歌词，那是一条长长的天路。 所以你是在唱歌吗？嗯，我看到这朋友说了， 嗯， 他说呢，嗯，这是叫冰水仙，他说呢，机场的这头到那头。 对，有的时候人特别多的时候，你是确实是。 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是记错了时间，到机场的时候，其实人家好像已经就马上快要那个 起飞了。 对对对，这就是已经到了叫你名字那个提醒你赶快要登机的那个程度了。 所以叫的是你的英文名字， 圆圆 ，Mary 圆。 然后真的是。在冲往通就是那个往前冲的时候呢，还找错了那个登机口啊，就是本来那个形容一下，就是本来那登机口应该在大南头，然后我上了大北头， 然后呢， 那就是夺命狂奔呢。 那你最后就是也是 最后万幸的就是说上了那个摆渡车了，就全车都在等我一个人，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然后就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空姐说。Are you 圆圆 ？Mary 圆，为什么来的这么迟？ 我喝橙汁儿呢，我要喝橙汁儿。哎呀，真是那次是对全就是那个全车在等我的人确实很歉意啊，真的是自己搞错时间了。所以这也是漫长的一条路。所以提醒了各位的就是，不管你要去哪里，你自己先把这条路搞清楚，线路你先明白。 是，不管是现实中的路还是新路吧，每个自己要什么是最重要的。 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明天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守候 FM 986。 谢谢圆儿姐。 位周末愉快。 下着雨，吹着风，想着你，还有说过的美丽的给你的话，吹散了你头发，飘进我的眼中，你伸手把我揉，却刺痛。